月二十一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上午阴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偏南风一二级，气温26到29摄氏度，降水量是1到4.9毫米，相对湿度80%。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东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有一句话说是下雨天读书天，是这样的吗？彭斌博士， 这个一说这句话就知道我又来了。你看晴天我也在，雨天我也在，好像我简直是全天候的嘉宾，觉得特别荣幸。因为在读书俱乐部能够经常来，就意味着我经常能读到书。 其实最重要的是汪明博士不论是晴天来还是雨天来啊，都给大家带来好书，我们一起来分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真是觉得啊，感觉是汪冰博士的他的专业的一个大荟萃。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每次在介绍汪冰博士的时候都说到他是一位著名的书评人，也是学者，同时呢也是心理学的博士啊，对心理学特别有研究，尤其是积极心理学这样的一个研究。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有一位曾经担任海军飞行员、联邦特工、军事网络安全专家，还有巴西柔术黑带，还有巅峰表演教练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职务的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超水平发挥》。大家想一想啊，他所从事的那些工作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是我们的梦想，因为有的工作并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够干，而是说你必须有一定的悟性啊，才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人士。那这个人他就写了一本书叫《超水平发挥》。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汪明博士还会给大家带来啊福利，他每次来做节目的时候呢，还会带来和这样的一本主要介绍的书籍相关的内容。那接下来的书呢，就有像我们来说一说啊，比如说是心理学专家写的书，比如说是医生写的书，比如说是种种的专业人士写的书，也是跟大家来谈一个内容。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汪冰博士谈那些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好、更加卓越的书。汪冰博士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吧？ 哎呦，我觉得你说的太准确了，甚至你说出了我刚要说的话。今天我们聊的第一本书叫《超水平发挥》。实际上在这个英文的书，它的书名关键词是 performance excellence， 意思就是卓越表现，就是刚才刘莎说的那个词啊。但是中文翻译成了超水平发挥，那我能理解呢，这个编辑的苦心就在于一件事情。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超水平发挥，往往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发挥出我们能力之外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你觉得是超水平呢？因为你超越了平时的水准，达至了卓越。是什么造成了这个区别呢？书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我也问给大家。也问给刘莎、 主要是问给我，大家回答不回答或者怎么回答大家听不到 好，那我就问问刘莎。 那希望呢每个人都回想一下自己表现最好的时刻，然后再回想一下自己表现最差的一次，比如说在同一个工作或者同一个领域、同一件任务、同一个事儿。现在回顾一下这两种表现啊，那如果我们都对自己诚实的话，问问自己，你是为什么在两种情形下表现得如此不同？做同一件事会有两种这样不同的表现，原因是什么？ 我先把表现说一下啊，我表现最好的时候就上直播节目的时候，一旦下了节目就没有现在表现得这么好了。究其原因就是，我要是在节目的时候表现不好，大家都知道，然后我下了节目以后我表现不好，只有我自己一人知道，没有人盯着。我这是惰性是吗？还是不自觉？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非得让我把这样我自己的最不好的地方跟大家说出来 吗？积极的理解就是你把最卓越的一面啊留给了大家。就像刚才刘莎说的，在人多的时候他会表现更好，但是自己在一个人面对事情的时候，他可能表现的没有在直播里这么的卓越，但是有的人恰恰相反，在人多的时候会更紧张，表现的还不如一个人在单独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那足以证明呢，第一个，每个人的强项是不一样的，这是在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有的有卓越表现。但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人被激励之后，往往会表现比之前更好。比如说刘莎坐在话筒前直播间的时候，他是一个专业的角色，这个时候他是有任务在身，不光是有任务啊，不光是有责任，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情激发他的最好的一面，这个最好的一面一直都在他身上。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呢？是状态不一样。 你看你特别给自己挖一大坑，你本来不说后面这一句话的时候还正确，你现在说到后面这一句话的时候就不正确了。既然你给我挖坑，咱俩就互相挖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有职业操守，当我在话筒前的时候，我是一个主持人，我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一次节目的内容的，所以职业操守和今天咱们讲的这超水平发挥可能联系不太大，你觉得呢吗？ 就是有职业操守很重要，但是是不是有职业操守就能焕发出卓越的一面呢？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啊，在我们领导在挑选大家是否能够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已经从多方面的，不论是考核也好啊，还是说一些的实践也好，已经知道他是不是可以适合啊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已经之前经过了好多波的挑选，然后留下来的。 这也就证明在筛选的时候，已经你有这种特质，就是你会在这样的情境中激发出你最好的一面，是吗？ 对，所以这跟超水平发挥关系不大。 当然，如果按照你的理解是，因为选人得当，所以在这个环境中呢，你会被充分的激发，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又说到了，比如说如果你不再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没有现在表现的这么的积极，状态这么好，然后这么的有感染力。那原因是不是，如果就从你这一个个体来讲，这个情境或者说你叫职业的激发胜过了生活中其他琐碎的事情对你的激发？ 哎呀，那得看其他事情是不是我喜欢的，如果是我喜欢的话，恐怕这个效果都会比较接近，或者说比较不错比较相似。 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我的心情就像我做直播一样，其实跟大家来特别坦白的说一下啊，我觉得我特别特别高兴的一点，也是我的幸运，就是我做的工作是我喜欢的工作。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大家想一下，上小学的时候，当然下小学的时候觉得自己都很大了，哎呦，我都这么大了，我上六年级了。可是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很多想法其实很幼稚，但是我其实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埋下了一颗种子。那时候整天，你听过小喇叭吗？你听过星星火炬吗？那时候就想能成为一个主持人，能让那么多人喜欢我的声音，听我讲那么好听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能够有这个从事这个职业啊，那简直是太幸福的事情了，结果梦想成真。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 所以你坐在这儿的时刻呢，既是幸运的又是幸福的，这是我从你的回答中抓出的关键字。那也就意味着你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积极的心态，对不对？ 反正你怎么着也要达到超水平发挥。 你给我挖一坑，我给你挖一隧道，我要争取赚回来。所以在这样的心态下，你的状态是，如果说你有专业素养，这是一方面，就是你是特别能绽放你自己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啊，但是能不能充分的绽放，能不能绽放到最佳水准，一定是和你的状态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在做同一件事情，刚才刘莎说的是在上节目和下节目，工作和非工作领域，那如果我们牵引到一件事情，比如说同样是做直播，你肯定每个人也都会有上上下下的波动。那 那这个波动呢，我觉得和能力关系不大，因为能力是一个稳定的素质，只要你做这个职业，你就有一个基本的准入素质。但为什么每次直播你受影响呢？可能你的情绪状态。当然专业素质更好的人，就像我们今天讲到的这种超水平发挥的人，他可以调整自己情绪。所以卓越是什么呢？卓越我的理解，它是一种行为习惯，就是不断的重复，而且是能在别人都觉得无感的时候，他还能调动起自己积极或卓越的一面。因为我们知道，像刚才刘莎讲的，状态好的时候我表现好，这很自然。但是状态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如何还能做到更高水平的发挥？我觉得这就是每个行业啊，那个 5% 和剩下的 95% 的一个重要区别。 哎，刚才汪斌博士啊谈到这个内容啊，其实特别有道理。大家回想一下啊，可能谈到超水平发挥，很多朋友会晕了，说什么叫超水平发挥啊？说我平常考试得3分，这次考试得5分，100%的，是不是叫超水平发挥了呢？要告诉大家，那么要首先我们是在100分里面啊，如果100个人考试，你是往上排的那5%，不是往下排那5%，不论是你自己的一个基数是什么样子。再有呢，有一个短板效应，大家有印象没有？就是我们衡量一个桶它能装多少水啊，并不是说这个桶它有多大，而是它最短的那个板它有多长的话，那么就是它能够装多少的水。咱们再回来说到这本书《超水平发挥》，那么超水平发挥一方面当然是我们能够成为啊在某一个领域做的最好的5%的人，同时另外一个意义也是让我们能够做到我们的短板效应啊基本上没有，它能够保证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效果。否则的话，它一次特别好，下一次它当特种兵，下一次你再让它去执行任务，它完了，它没水平了。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 全军覆没了它 解读方式啊，一种。这种超水平发挥呢，可以让我们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另外一点其实是更重要的，我觉得也是书中的核心思想。如果在你的人生中，我们大部分时候做某一件事情啊，卓越的表现都是少数。比如说在100次做事情中有5次是超水平发挥，所谓的啊，就是你的极致水平平时很难达到。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5%的表现变成一个更加频繁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做到指哪儿打哪儿？那比如说大赛临近，我能不能把那5%的机会用在这次大赛中？这可能就是一个长期训练的结果。 没错， 虽然我不相信意志力能解决一切问题啊，但是通过训练，你可以尽量的在你需要调动你全部的力量和优势的时候，做到带引号的啊，叫指哪打哪。所以实际上我们读武侠小说也知道，江湖的武功到了高手比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每一招都是致命的，最终比的是什么呢？比的可能是快，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在体育，在竞技，在任何场合，我们会发现高手的水平差不多，比的是心态。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播出后浪出版公司的《超水平发挥》。这是一本由一位性格非常独特的专家写就的追求卓越的指南。在这本简单易懂的书中，作者运用令人着迷而且常常充满刺激的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像他曾经担任海军飞行员、联邦特工、军事网络安全专家、巴西柔术黑带和巅峰表演教练等等，解释那些必须具备的心理技巧，从而在教与学之间搭建起了一种强大的链接。简言之啊，在这本书当中，作者会有一种啊简单易懂的方式教你如何保持冠军的心态，获得心理上的优势，教你如何做好出类拔萃的准备，如何在学习练习运用这些强大的概念和经过反复验证的技巧时，做到将比赛抛诸脑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超水平发挥。既然在节目当中我已经提到了这是一个神人写的一本书，我真应该称他是神人。因为你看啊，汪斌博士他不论是他联邦特工，还是军事网络安全专家，还有巴西的柔术黑带，还有巅峰表演教练，我觉得他的所有从事的工作啊，至少我们刚才谈到这几样，都是容不得出差错的。你当特工，你差错一次被抓着了，然后 咱先不说你受不受刑啊，那是有生命的危险的。再说军事网络安全专家，大家注意是军事网络安全专家，大家知道吧？像美国的这个核按钮，总统有。然后呢，如果是军事网络安全专家，你被别人给破解了，那不是总统摁核按钮了，黑客就摁了核按钮了，这全球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所以他所有的工作，我觉得基本上是容不得出现第一次差错的。 嗯，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每次表现几乎都必须是所谓的卓越的表现，因为你一旦表现的不够好，这个差错就会在这样的紧急关口、性命攸关的时刻被无限的放大。比如说作者写到了一段他在接受啊特种训练的时候所承受的这样一个练习，他在做海军飞行训练的时候呢，有一次深水生存训练，直升机扣杀，那是一项全副武装没有任何漂浮设备最恐惧的水下生存训练。受训的士官被拖进了直升机的模拟器中，因为是直升机坠入大海，所以这个模拟器就被扔进了一个最深有 6.1 米的训练水槽。 6.1 米有几层楼高啊？三层楼吧，差不多三层楼高。 飞机呢不断下沉，还在不断的旋转。受训者呢要戴上看不见的眼罩，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指定的舱口逃生。没有光亮，没有视觉，而且在不断的旋转，让人失去方向，要不就溺亡，要不就成功的逃生。巨大的恐惧呢让我们这个作者啊也无法思考，无法行动。最终他做了一个选择，在恐惧面前专注一件事情，专注呼吸。恐惧无法避免，但是面对恐惧的态度可以选择。在专注呼吸之后，他变得放松，于是他的记忆和直觉帮助他完成了逃生任务。 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在挑选飞行员的时候有一个特别严格的选拔身体的要求。其实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海军啊，我说的是跟这个飞行员一样，海军在这个入伍的时候对身体的要求也特别特别严。因为大家想一想啊，空中我们很容易理解，说你从这天上掉下来你就活不了了，但其实如果是在特别深的海底，你上来或者呢是在船舱里面，都会有很多的身体的要求。所以前面说到的他是当过这个海军飞行员，大家想一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素质，又能符合海军的要求，又能符合这个飞行员的要求。我觉得身体肯定非常好，是不是所有身体好的人这心理素质就能高呢？因为他身体特别健壮，他天生的就自带一种我比别人要牛要强这样的感受。 我虽然相信啊，作者从天资来讲可能已经是人中龙凤了，但是这个书让我觉得最亲切的一点是，这个作者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焦虑、愤怒，包括他被教官指责的时候或者会训斥的时候，他可能内心出现的矛盾。这让我觉得这本书呢对我们来讲也可以借鉴。当然刚才刘莎讲到了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关系，这其实是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书中讲到了一个我们每天都在做但是每个人都会忘记的事情，叫呼吸。实际上呼吸 谁都不会忘记，只要你活着。 对，我说的忘记呢是我们意识不到，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太自然了，谁也不会拽着另外一个人说，比如我拽着刘莎说，哎，你看我会呼吸，是吧？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很自然的事情，你不会呼吸你也就不会拽我跟我说这句话了，因为你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甚至觉得像汪冰博士这样的学霸，在你没认字之前你就天然会认字，是吧？ 所以其实这种呼吸啊，看似是平凡，但其实比认字更重要，它是一种绝对的超能力。除了我们常说的那句话，长寿的秘密就是不要停止呼吸以外，和长寿有关，还和我们的情绪，或者更直接的说心理素质有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大家紧张的时候、焦虑的时候，呼吸会变得表浅，我们在负面情绪到来的时候呼吸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如果你关注呼吸，你就在关注你的身体对情绪的反应。倒过来讲，身体也可以贡献我们的情绪，这就是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的身心合一，它们不是二元分离的。所以在书中讲到了所谓的深呼吸，当我们的呼吸变得表浅，情绪变得焦虑的时候，你尝试从改造呼吸入手，也会过来反馈作用在你的情绪上。 说到这一点啊，其实我在今天节目上直播之前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汪冰博士，那后来想了一想，还是留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汪冰博士，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啊，他虽然每次介绍的都是他的这个主标题超水平发挥，但是他 底下还有一行副标题啊，叫做心理素质训练手册。那么超水平发挥心理素质训练手册啊，应该说这是一本心理学的书籍了。你是一位心理学的专业人士，那么你个人感觉啊，他这样的一本书，我想作者其实也在他的书中写到了，他也在他的这些很多工作的应该叫训练过程当中接受过心理训练啊。你认为这样的一位非专业人士写的这本超水平发挥，它的专业价值啊怎么样？就是从专业心理学的角度，你来看一看这一本，它经常是实操，对不对？ 嗯， 它只能是说教官跟他发布了什么样的命令，他就按照这个命令去操作，然后呢，把他的这些心得呀、体会汇聚成了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其实教官和他是各有各的不同，当然很多的教官啊是从一位优秀的士兵上升职。而达到的，或者说经过培训人达到的，但是很多的教官都是像汪兵这样的，他们是学霸，他们光能教，他们你让他去干一下这个联邦特工，他保证不行，或者你让他当海军飞行员，他不行，但他能教给联邦特工也好，或者海军飞行员这些心理的这些内容。那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你看待这本书，你作为一位专业人士啊，你什么样的感受？ 嗯，其实这是两种类型的工作模式，或者说是两种类型的书籍。我们今天手里拿到的这本《超水平发挥》，它更像一种心理通俗读，或者叫应用心理学来解决生活问题的读物。 嗯，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大学里边有体育系。其实体育系里边不光是所谓的我们讲的师范类的体育老师，体育系里还包括研究运动医学的、研究运动的生理机制的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方面。 但是他们都一样，不能蹦得特别高，跳得特别远。 所以你跟那些教授在聊天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你有关运动的，甚至是分子生物学的机制。 嗯。 但是如果你想跟他咨询如何提高具体的运动成绩呢？ 嗯，我今天跑50米用20秒，明天我想跑50米用3秒，您看这。 这可能就不是他们的专长范围。 我需要超人的披风。 对，但是你会发现有些教练他可能在实际的练习当中，特别是指导运动员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实际经验，他们可能实际经验方面他们会告诉你说，你这么做就对了，你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用，因为我训练过的所有运动员这么训练都是有效的。这是一种类型的教练。 嗯， 那还有一种教练呢，就是不仅听了哦要这么做，而且还去研究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他们特别像一个桥梁，就是把专业知识和日常经验连接在一起，用日常经验检验专业知识，用专业知识指导日常实践。这可能就是我觉得这本书，或者说我感觉到作者给自己的一个定位，他既是这个经验的实践者，也是传播者，同时大家在研究这个经验背后的道理是什么。不过客观的来讲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一线的注重实践经验的人，肯定不会花太多功夫去解释所谓的理论，所以这本书更多的叫训练手册，可能也就是于此。 嗯，也就是告诉大家啊，如果从学生的角度，我们应该去做什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学生了。因为我其实觉得汪兵博士他那工作，他教人家能够做成这么好更难，因为人家会说了，你光会说，你跑的还没我跑得快呢，所以。其实当老师挺不好当的，说到这一点啊，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如果细致的翻一翻，会发现有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呢，是如何才能够保持从容的心态，赢得心理优势；第二是如何才能够控制负面的情绪，积极面对压力；第三是如何才能树立目标，并且持之以恒，做好胜利的准备。那我想呢，就这三点，汪兵博士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在这书中的一些内容。 嗯，这个我先要讲三点之前呢，强调一下这本书，或者说我想跟大家通过这本书传递的两条基本的原则。第一条原则呢，这个书中讲到了，你头脑里所想的东西会直接影响你的最终表现。也就是说，世界呢从来都是被创造了两回，第一回是在我们的头脑中，你想要如何生活，你想世界怎样，你就会用如何的行动去改变或者改造生活，改变自己，获得自身成长。第一步呢，要重视到脑子里想什么，但是啊，这是有极限的，这个极限就是不是你所想的一定都能成真，你一定要接受现实。如果不接受现实，我觉得这本书就等于成一本 不顾每个人的自身特点和生活限制的励志书了。 哎呀，王明博士讲的这话我来简单说一说吧。如果你是一只老鼠，你非得要把自己训练成一条鱼往深海里钻，那不太可行。如果呢你是一只蚂蚁，你今天非得说我不当蚂蚁了，我要当一个这个吃蚂蚁的，那叫什么来着，那叫 食蚁兽吗？ 对，食蚁兽，那也不太可能。就是在我们自己能够有一个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弹性的范围当中，怎样做好你自己。 所以我们不是改变世界，我们其实是改变自己的时候，世界因为我们的改变发生了一些改变。所以如果把这些技巧当作控制事情发展的必杀技，我觉得你可能会失望。因为好多好多的人其实超水平发挥的目的都是要控制世界，控制生活，控制所有的东西。但是这个书中有讲到了哈，在你控制生活的前提是你究竟想要什么。我们学会去让自己处在一个高水平超水平发挥的状态，不是为了成为别人，而是不断的绽放属于你的那 5% 最佳的状态，让它变成一个更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才是重点。 再回来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曾经说到，这本书讲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类当中有特别卓越的那 5%， 他们呢把他们的水平呢放在一个基本没有一个短板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但是呢这个社会啊是非常客观的，也是非常现实的。那么还有很多人，我们并不是那5%，其实我想我也并不是那个5%，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自己啊变得更好。那么这本书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参考了解，很多的啊变好的途径。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学者心理学专家汪明博士，和大家来分享啊怎样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些书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机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学者、著名的书评人汪冰博士，也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和大家来分享几本啊有关心理学的书籍，让大家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当然我们说到的啊，这样变成更好的自己，并不是说您在上节目之，在我们听节目之前您不会飞，等下了节目以后您就会飞了。 诶，下了节目也不会飞，不过恭喜您不会飞，但是你可以坐飞机，是不是？因为人类自己自身的限制，我们想到了用发明创造突破限制，这是一种很好的适应性行为，所以局限不一定都是坏事。对鸟来说，它们天然就会飞，当然它们也不会想到要造飞机，它们觉得还造什么飞机，我自己扇扇翅膀不就行了吗？开这个玩笑是想告诉大家，因为物种是很多样性的啊，每一个人其实也是很不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每个人也有自己的限制，但承认限制没有什么不好，你可以把时间这样去分配，用一些时间修补短板，但是更多的时间想到我怎么能够超水平的把我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分工和职场中啊，往往是能够在优势方面胜出，短板能够实现控制的人，就是能够那个止损啊，但是优势足够突出，可能更有突围的机会。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呢，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超水平发挥心理素质训练手册》。而在这本书当中啊，有三个主要的问题，我们也来听一听汪冰博士的讲解。第一个问题呢，是如何才能保持从容的心态，赢得心理优势？第二个问题，如何才能控制负面的情绪，积极面对压力？第三个问题，如何才能树立目标，并且持之以恒，做好胜利的准备？王明博士， 这讲到了三点啊，但是我会觉得，因为我希望给这本书留一些神秘感啊，也给大家留一些学习的机会，我想通过书中的一个例子来串联一下刚才刘莎提到的这几个要点，因为我相信很多心理的干预和调节方式最终可能是殊途同归的。这里边讲到了一个和最近发生的体育事件有关系的球王贝利，这个是对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太熟悉的人啊。但世界杯刚刚结束了，正好我们也借这个足球说说事儿。书中讲到了球王贝利啊，是如何在每次上场前来让自己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的啊。这个贝利呢，在比赛前会观看一些固定的节目，固定节目不是看电视，不是看手机，不是看 iPad， 是干什么呢？他会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更衣室，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舒服地躺在地上，头枕着毛巾啊，同时呢盖上眼睛，接着他就开始看了，来看的是什么呢？这个电影啊，是他自己编写的脚本，自己当的摄像师和导演。这部电影呢，放映的地点是在他的脑海中，当他闭上眼的时候，就开始看自己儿时在巴西的海滩上踢足球的画面。这个电影唤起了他内心那种关于柔软的金色沙滩，洒在背上的温暖阳光，以及轻抚着太阳穴的微微海风的记忆。接着呢，他又会清晰地记起足球比赛在当时给他带来的兴奋和快乐，他就这样让自己沉浸在对足球比赛的纯粹热爱之中。这些儿时的美好回忆啊，可以让贝利在比赛之前感受到所有的积极情绪体验。第一部分啊，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电影的上半场是关于儿时踢足球的愉悦体验。 首先这件事情是让他感觉到快乐的幸福的一件事情，不讨厌，至少必须是不能讨厌。 嗯，我又一次想到刘莎刚才讲到自己当主持人的故事，就像他小时候听小喇叭的广播的时候就在想， 还有星星火炬呢， 星星火炬我想当主持人啊。其实这个小时候的记忆是有用的，什么用我稍后解释给你们啊。现在是电影的第二部分，电影的第二部分呢是回忆世界大赛中他表现那种巅峰的时刻，一遍遍的体验和享受对于胜利感觉的强烈渴望，将自己置身于过去的感觉和影像中。最后呢他还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未来，就是在将要到来的比赛中他英姿飒爽表现得非常出色，轻松地带球越过防守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些欣喜和胜利的感的图案组成了一种积极的图景，构成了内心电影。他看得很细啊，这个据书中所说他还看到了欢呼的观众，按今天来讲就是他的粉丝，还有看到了自己啊在获胜之后的状态。这大概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放松和内心预演之后呢，贝利开始看完电影又干什么呢？做肌肉拉伸，然后让自己充分的放松下来。他已经做好了赢得胜利的准备。嗯，那个时候呢，他就不是他本人了，而是球王贝利。就说 明，所以他每次都赢了。 就说明他在上场展现球王风采的时候，先要让自己进入球王的角色。我现在想借这个例子啊，逐条跟大家梳理一下刚才刘莎所讲到的书中的内容。第一个固定节目是先，这个电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 小 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小时候开始啊？书中提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纯粹的快乐。就是你做一件事情要想不紧张，你就要享受事情本身。如果你是为了输赢做一件事情，你很难不紧张 啊。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紧张也是难免的。 但是适度的紧张有好处啊，所以有下半场的电影，对不对？进入比赛状况。但是前一段呢是一种充分的放松，告诉自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你为什么选择踢球？因为你喜欢，因为你热爱，所以输赢不是最重要的，踢本身带来过程的快乐，这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去上场演讲的时候，怎么样演讲会更放松呢？你是抱着什么目的去的？去分享去的，你不是赢得别人的赞许去的，这样你就会更放松，更容易绽放你自己啊！我是跟你们做朋友这样的交流，而不是想证明我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演讲者啊！这是第一部分。 因为喜欢所以才继续这个工作， 对、 嗯、 啊，也因为喜欢所以才会放松，因为就把当作游戏嘛。第二部分啊，光喜欢还不够、嗯、像刘莎说的，这个适度的紧张也很重要，职业精神就上升了。先是回忆过去踢球过程中他进球的那些瞬间或者表现好的时刻，这是什么呢？这既是一种让过去的成功卓越表现上升的过程啊，情绪体验推动未来的行为。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你为什么会有卓越表现？因为你情绪到了，因为你情绪很高涨。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是在告诉你自己你赢过，这是一个提升信心的方式、啊、就是 找证据。是我能做到， 对，因为我已经做到了、嗯、所以我未来也可以做到啊、嗯、恢复自己对成功体验的这种记忆其实特别重要。但很多人不会这样，很多人就想我要这次失败怎么样。你看他想的是什么、嗯、我过去赢过，所以我应该有信心面对现在的挑战。 嗯， 而且面对现在的时候他还用了一种方式，在我们的书中可以叫做叫想象工程啊，或者内心的这种心理建设的工程。核心就是他建构了一个未来的图景，这个图景中他是进球了，他有积极的表现。所以不光过去的成功经验给他信心，同样对未来的这种积极的想象让他觉得这件事儿已经成竹在胸了。嗯，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心理预演。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说了三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够保持从容的心态，赢得心理优势。那刚才说到了从小的时候那种欢乐开始，就是大家不要把输赢太放在心上，重要的是是不是得到了你内心所需要的那种愉悦。第二，如何才能够控制负面的情绪，积极面对压力。你就想我曾经赢过，我曾经是第一名，我是球王贝利。那么说到第三个啊，就是如何才能树立目标并且持之以恒，做好胜利的准备。我觉得其实有一个重点啊，胜利一次两次容易，持之以恒其实挺不容易的。 嗯，持之以恒本身啊，我觉得这一定要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能够应对失败。如果你只是为了赢才坚持，那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来。最初的练习往往都是从输开始的，而且是一连串的输，这是成长的必然。就跟我们常举的例子，学走路也是， 学游泳，你学任何一个技能，一开始不是以赢开始的，都是以输开始的。但你为什么乐在其中呢？因为你想，对吗？所以能树立什么样的目标并持之以恒呢？还是回到流沙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喜欢，你想做。 嗯，还是那句话，不忘初心。 对，因为这样的目标，哪怕你失败了，你也乐在其中。比如游泳这件事情，你没有一下子就变成竞技高手，但是你就喜欢在游泳池里扑腾，你喜欢和水接触的那种感觉，你觉得这就是你梦想的状态。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汪斌博士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如何能够让你变得更好啊。其实呢，也是谈一谈如何能够保证啊自己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的啊一些书籍。前面我们说到了《超水平发挥心理素质训练手册》，在说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三个问题啊，有最后的一个问题的重点就是如何能够持之以恒。前面当然我们很通俗的说到了啊，说不忘初心，然后呢能够保证你的兴趣。其实啊，想要不忘初心，想要保持自己的兴趣，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经常呢，在我们想不要忘记初心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挑战呀，或者很多的诱惑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就改变主意了。汪斌博士在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发福利，我们接下来呢是一下带来了一对，这是一套的书籍，两本，就告诉大家怎么能够坚持下来。汪斌博士来说一说吧，今天再给大家什么样的福利呢？两本书，对吧？ 这本书在我们讲完超水平发挥之后的第二本书叫《逆境成长》，它的副标题是《坚韧人格养成手册》。前一本是心理素质训练手册，前一本是希望你永远保持在巅峰状态，后边一本呢是帮助你在坚韧的时候，就是在逆境中的时候如何保持坚韧，所以它的英文名字叫 Stronger。 就是如何变得更强大，如何变得更强壮。特别是在刚才流沙问到的坚持，在开始的阶段我们往往是青涩的，遇到了很多的失败，在生命的探索期，其实失败也是一种成功啊，但是失败本身滋味不好受，所以我们如何在逆境中保持积极乐观，有果断的行动力和顽强不屈，就是本书重点设计的内容啊。当然呢，还有一本福利，你看我们每次都不止一个礼包送给大家啊。第二个是 主要是让大家综合学习能够变成更好的你自己， 叫抗压力，副标题是逆境重生的法则啊。这本书的核心呢，我想先用一句话透露给大家，就是压力是无处不在的，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另外一点，真正最终压力在我们身上的净结果取决于我们的抗压力和压力的对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压一个弹簧，除了我们施加的外力对弹簧的作用以外，弹簧本身的弹力也影响最终它的形变大小。 如果我们把今天分享的第一本书《超水平发挥》当作是我们的一个目标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两本书《逆境成长》《坚毅人格养成手册》以及《抗压力》呢，他们是告诉大家怎样能够在这样的一段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非常漫长的过程当中去坚持下来的一些方法。而刚才说到的第二本书《逆境成长坚毅人格养成手册》呢，这本书呢它是什么人来写成的呢？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本书呢它有三位作者，分别是临床医生、企业家和战斗英雄。他们通过科学分析、学术以及历史的回顾啊，结合个人的阅历和观察，终于得出了坚韧人格的五个要素。那到底哪五个要素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能不能够运用到其中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汪斌博士的介绍。 这五个要素呢，听上去啊，并不让我们觉得陌生。比如说积极型的乐观主义，比如说顽强不屈、人际支持，还有勇于决定、敢于担当。那这些词虽然不陌生，但是我觉得书的心意就在于把这些词拆解成了一些可以用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练习的 步骤也好啊，或者说也是一种在生活中自我修炼的方式。所以我看到有书评说的挺逗的，很形象啊，《逆境成长》这本书为大家送上了很多碗心灵鸡汤，但是还配套了喝汤的勺。 而且这本书还特别贴心，在后面会有练习册，会给你留了空格，让你一边学习一边练习，把自己感受记录下来。 嗯，但是呢我不太同意管它叫心灵鸡汤啊，因为就像刚才刘莎所介绍的，我们这个作者他是其实是个本身也是研究者，所以这本书里边呢有一些发现或者有一些练习方法是基于他的原创性研究，当然也有一些是别人的研究。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啊，我举个例子，在书中的22页他讲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两位朋友在打高尔夫球，他们站在高处的发球区，在160码以外有个标准杆的三杆洞，在发球区和果岭之间有一个池塘啊。简单的说，抛掉这些术语，我不打高尔夫啊，我的一个直接理解就是两个人都站在高处的发球，在这个球洞和他们之间呢有一个池塘。第一个高尔夫球手呢从包里掏出一个旧一点的高尔夫球，第二个球手问他在干什么，然后第一个高尔夫球手就说我用这个旧球，原因呢就是万一掉到那个池塘里怎么办啊，掉到水里多可惜啊。第一个球手说完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击球，没错，果然就掉水里了。第二个球手呢就把球安全打到了果岭上，他们向果岭走去，第二位球手就问到说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打水里了是吧，第一个球手就很疑惑说知道啊，那就是因为我没打好啊，所以他掉水里了。第二个球手说不是这样的，你之所以打到水里是因为你已经做好了打到水里的准备，你掏出的球就是个旧的，因为你怕打到水里，你有打到水里心理预期，而我准备发球的时候，准备击球的时候啊，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池塘，我眼里看到的全是只有果岭。 哎呀，我要说一下，我们不是为了蹭这个世界杯的热度，但是呢在前一本书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贝利啊，说到了这个球王他给自己做一个心理的建设，然后让自己能够在比赛之前的一小时啊得到充分的放松。而大家如果看了这本逆境成长坚韧人格的养成手册，就能够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德国队那么早回家了。也会能够从中窥得答案。 你看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看重什么，目标朝向哪里的时候，这是会影响你的行动的。如果你朝向失败的时候，你失败几率可能会更大一些，朝向成功的时候，你可能离目标更近一点点。这就像我之前认识一位朋友啊，他跟我讲这个唱山歌的秘诀是什么呢，不要想你嗓门大小，而要看见那个山对面的人，想象的是你特别喜欢的人，你要唱歌让他听见。 那必须得声大了。 对，你不用想声音啊，你就想我要让他听见我的情真意切，你会怎么开口唱就行了，不用关心说怎么唱。这可能也是身体和意念的一个奇妙的结合，就有的时候你只要专注在你想要达成的目标就行了，你的身体会自然的协作，而不要想失败。说到这儿呢，我讲完故事，很多朋友说那这听完还是个励志书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励志预言。诶，这个书下面马上就说了，信念对身体的机能影响啊是有很多很多研究的，比如说其中就讲到了一个惊恐障碍的研究，把被试分成两组，他们会吸呼吸含有二氧化碳的空气，这个浓度足以引起惊恐发作。惊恐发作啊，简单的说就有点像我们突然觉得特别焦虑，有一种濒死感，觉得好像这个世界都完全失控了，无法耐受这种强烈的焦虑情绪。那这两组人都吸了浓度足以引发惊恐发作的二氧化碳，但是这两组呢有一个区别哈、A 组的人他们可以拨电话求救，一旦拨通了他们吸入的二氧化碳浓度就可以降低，减少发作的可能性，而 B 组呢没有这个求救的选项，结果就会发现 A 组的人只有 20% 的人发生了所谓的惊恐发作，而 B 组呢达到了 80%。 实际上 A 组那个呼救是个不起作用的假的拨号呼救， 所以至少 A 组的人他有希望，而 B 组的人全都在绝望当中。 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在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故事或者预言的背后是有科学支撑的，也就是说当人知道自己有希望有获救的可能， 有去控制和干预及局面的能力和机会的时候，他对失控的耐受，对焦虑的失控，对不适，对痛苦的耐受都会增加。 哎，这就说到了汪明博士的本行。汪明博士不仅是心理学专家，他也是一位学医学的专业人士。汪明博士，你还记得吗？在做医学的药物的试验的时候啊，通常我们大家认为说你做药物试验，你有两组人就行了，一组人呢你给他吃药，另外一组人你给他不吃药，然后看这药物的结果。但实际上通常还会有更多组人，而第三组经常加入的是哪一种呢？你给他吃的是没用的药，叫安慰剂，但告诉他这个药是有用的，和那个吃药的人是同样的啊，这个药物其实往往安慰剂的这一组的效果也比不吃药的那一组的效果要好很多很多。人的意志力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大。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的安慰剂效应啊。说到这儿呢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书中呢还会有一些练习告诉大家你该如何训练自己。比如说在书中讲到了一件事情是我挺意外的啊，他讲到了道德罗盘，这个在我们常见的此类书中是不常遇到的，我们更多的讲到的是自我的修炼，自我控制啊，怎么变得更强大。那在你处在绝望的深渊的时候啊，甚至面临生命的挫折和挑战的时候，甚至被诱惑的时候，让你日后不必懊悔甚至勇敢地面对困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是你内心的，如果我们用中文可能是操守或者三观，比如说诚实啊、正直啊，这样的东西是在生命关键时刻支撑你的。我觉得这让我眼前一亮，因为很多的所谓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变得更强大的书中更多讲到的是心理修炼，对吧？ 没错。 但是在三观上的坚持，我觉得这可能是强大的有韧性的生命的一个底层的支撑物。如果你没有一个强大稳定的三观支撑的话，困难对你来讲可能会格外的大。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是为了更多的人服务，他可能对自己痛苦第一个就会减少关注，第二个有更多的承受能力，第三个甚至是不顾一切。想起了前一阵那个新闻，就是泰国的少年足球队被困山洞的时候啊， 对对对，后来营救成功了。 对，其实很多人很多义务的人，包括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人等等，哪怕那个教练本人，我觉得内心也是非常强大，他觉得他有责任去照顾好这些孩子，既然带他们来到山洞。这些在这个生命的紧要关头，你会发现原来他可以焕发出人类这么大的力量。 我们还有第三本书带给大家，抗压力那本书，简单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抗压力这本书呢就讲到了说我们如何增加弹簧的弹力，这也就在我们下压的时候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形变，特别是不可恢复的形变。比如说其中讲到了一些增加弹簧弹力的方式，发挥你自己的优势，你擅长做什么啊？柳莎说过他可能坐在话筒前是有更好的状态能够发挥自己，这可能就是他擅长做的事情。当你发挥优势的时候，你就第一个不太容易感受到压力，你会把压力当挑战。比如说啊，我们那些极限运动员为什么屡屡挑战那些我们看似简直是作死的世界纪录呢？他不觉得那个是寻求死亡，恰恰是在濒死的边缘他们才能感觉到自己充分的活着。当然另外一个角度，这种刺激性行为也是他们擅长和乐于做的，对他们来讲这是游戏。我们都觉得压力好大呀，每次都要比如跨越更多的汽车骑摩托，对吧？但他不觉得，他觉得压力让他兴奋。 你看到有一个，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最刺激的，我个人认为目前为止最刺激的空中行走。通常跳伞大家都知道吧，那空中行走呢是背了这个降落伞但是不拉开，你要在空中然后呢行走一段距离，然后组合成图形以后，大家注意啊，一定是行走了组合图形，这时候不能够把降落伞打开，打开以后降落伞缠在一起了，该出危险了。简直他们有一个距离地面的一个极限的啊距离的时候再打开降落伞，那时候再散开队形，这当中这么多人的组合，一旦有一个人出现问题那就是大问题了。所以大家知道了吧，这本书就讲的是怎么参与这样的活动了。 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的优势和强项，所以会把所谓的困难当作挑战甚至当作机会啊。当然呢书中还讲了很多技巧，心怀感恩，经常清点你生命中有的而不是聚焦在你没有的，也会让你的心灵变得更强大。包括怎么驯服没有用的那些思维定势犬，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反射性的负面思维，比如说遇到坏事先想我不行了，或者说我觉得人生没希望了，怎么能够和这些负面的自我对话和思考方式去